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安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样样红》。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凤飞飞的老歌。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童安格的作词，马兆俊的作曲。童安格光作词的歌呢还真的是不多啊、哦。这是来自凤飞飞当年的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《好好把握》。这是来自凤飞飞的《好好把握》。而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迪克牛仔2007年的专辑《风飞沙》当中的这一首《放手去爱》。这首歌呢是来自著名音乐人陈国华的作品，而且后来内地的电视连续剧《落地请开手机》也选了这一首《放手去爱》作为主题歌。 独自站在街角，脸上的伤痕没消，你哭着对我微笑，这画面像一把刀，我跪着向天祈祷，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，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，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

全陷入你要的角色里， 这是来自陈洁仪的《入戏太深》9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表现了陈洁仪声音呢有相当的戏剧张力，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怜惜疼惜的感觉，所以后来难怪可以和张学友一起来合作《雪狼湖》的音乐剧。既然提到了张学友，下面就来听90年代张学友的一张新歌加精选当中的这首标题歌曲，叫做《真爱》。我想我们一生都在寻求真爱的感觉，那么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真爱呢？感受一下张学友的《真爱》。 等待，哦，最真的爱，什么藏在心中深处求来，你知道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，风雨中会过去，你和他也只伤心怀疑，却从未放弃，也许你在哭泣，故事越美丽越悲喜，越叫你爱他，期待你真正的爱，现在到永远不会更

总会圆，琴声冰冷但走渐远，谁人在自唱自弹自怨，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，难再恋但亦难以断，偏偏你能被如情相恋，在痛苦温馨这美丽边缘，还未绝情已心软，又是蓝色时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，就算这个世界只真转人，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人，说别离的时分，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，就算我已快要躲于寒冷，至少这刹那内相衬，又是蓝色时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，就算这个世界即将转轮，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灯，再回头爱更深，暂时的一刻恋不过分，就算我对世界天色愤怒，笑这刹那是曾经吸引，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。